北京时间下午的4: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而在我边上呢是我今天请来的我们的嘉宾女神苗珊，欢迎一下珊珊。 大家好，我是苗珊。 哇，这个节目太棒了。 对，是第一次来直播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怎么这么炫， 说一下感受。因为我们这边还有 KTV 环节，你一会儿如果玩嗨了可以来一曲。 我天哪，真的是洋气啊，怎是一个洋气了得。 嗯哼，以后珊珊可以经常来玩哈。 好， 我们今天周二呢，每周二的时候会说一些旅行的话题、恰巧呢我和珊珊呢私底下都是很爱旅行的朋友、同时呢我们俩也搭档过一些旅游节目、今天会聊一些自己在旅行当中的奇遇记。 对，我旅行当中全是奇遇，没有什么平淡的。 因为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平淡的人。 对， 而且他还专门擅长在旅途当中邂逅各种帅哥。 就因为人美，搭讪的全都是帅哥。 想看珊珊到底美不美，就是够不够格来搭讪帅哥的，大家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了，同时也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女神麻辣烫。十一长假要来了嘛、所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跟旅行相关的资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实用的。 好， 首先如果你有出境打算的，那么你在出去订好了大交通，订好了酒店住宿这样的东西以后呢，你可能就要换一些外币。所以到底最近的汇率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看。人民币对美元是升值的，但是对于欧元还有澳币其实都是一个贬值的状态。 哦，怪不得前两天好多朋友去换美元，但是我就说我想换点欧元，他们说哎，这个你就先别换了， 现在正不是好时候。但如果你这时候正好已经订了欧洲行程的话，那就只能硬着头皮了。 但其实我觉得那个现在如果换美元这个升值的话是最划算的，因为我们的全币卡通常都是美元结算的， 对 吧？ 对对对对，所以出去买买买的话是一个好机会。先来看一看，其实这两天会有细心的朋友发现中国银行购汇队伍会排得很长。那银行的工作人员也说呢，最近购汇的人特别多，都是以出游作为目的的，除非你在手机银行上提前操作好直接去柜台拿现金，其实已经预约好了、不然的话你如果现场去，那排2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情况。 但是不光排队，如果不预约有可能就会没那么多现金换给你。 对、尤其像比较火的像泰国一直都是第一的活跃的目的地，泰铢最近也不太好换。而且泰铢其实在咱们国内换的话基本上都是大面值的纸币， 对，这种小币种不是特别流通、所以就是兑换起来在国内还是有困难。 对， 其实我吧，由于是一般我出去玩都穷游哈，我一般换钱、 那也不能不带钱呢。 哎，我真的我都不带， 不带现金。 我下了飞机场，我下了飞机在机场，机场是比较安全的地儿，找 ATM 取钱。 就是你觉得在当地的机场要比在咱们国内机场去换会稍微划算一些，是不是？ 一是方便，而且差不了太多。而且呢，像如果我们在银行换钱，相当于是我用钱去买钱。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看不懂外汇牌价里的买入价、卖出价，但通常我是最亏的那个，我能理解。但是如果在银行直接提取现金，它是用中间价来计自动换算的 啊， 所以就相对很划算一些。但是对一些小的国家，可能就是你用中国的卡在那儿有可能会有钓鱼软件，不是特别安全。但是机场相对是安全的。 这是苗珊给大家的一个小贴士。如果你对于现金的需求量不是那么大的话，可以到了目的地以后再从机场的 ATM 机上来取现就可以了。那我们也来说一说最近汇率的情况吧。最近美元有多划算呢？同样花1000美元，现在比去年同期要省400多块钱， 是差这么多啊？ 对，同样花1000欧元呢，现在要比去年多掏400多块钱。 怪不得我前两天刚订了个酒店，我说怎么合人民币划那么多？ 上周四啊，我们拿上周四举例，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现在已经降到了1:6.4997，就是1:6.5吧。 我真的真的要差， 上一个月还是6.7呢。这个月就变成6.5了， 是小数点后的第一位差这么多呀。 是去年其实12月30号的时候还强势到6.937，将近7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呢现在去换美元还是挺划算的。我身边会有一些朋友，他因为对于就是出境的机会比较多，他会经常拿手机银行去看，哎，最近美元走势 走势比较好啊， 嗯， 我就多换点美金，我存着，反正我总有一天会去美国。 人家数学好，咱俩这个智商， 你看不懂6.7和6.4哪个大吗？ 对，但是咱俩这种，我觉得 你得时刻盯着。 对，不光说我觉得你也差不多，就咱俩这种记不太住的， 谁也别说谁， 可能最后花的都是手续费，你知道吗？ 好吧，这是汇率方面的消息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最近也去关注一下。但是如果你已经定好了目的地，想要去换目的地的这个外币的话，一定要提前去做预约。 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条女神麻辣烫的资讯。接下来说是俄罗斯莫斯科的一个消息，在俄罗斯莫斯科坐地铁可以用支付宝啦。 哇，怎么这么方便啊？ 杨山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就据说在上周莫斯科的中央环线上的5个站点，比如说卢日尼基站，还有布拉布拉站，还有布拉布拉布拉布拉站， 就是一些主要站点， 对，都启动了支付宝购票的新试点项目。这就使得这个莫斯科中央环线更加受中国游客的青睐了。其实提到这个地铁，我其实想说，我去俄罗斯那次是带我妈和小姨去的。 老人家对俄罗斯都是有情节的吗？ 我也有。 好的， 我自己跳坑里了，是我跟你说，他那个地铁啊，我真的是崩溃。我 但地铁站很漂亮啊，据说 非常漂亮，因为它那个首先我们说一下洞口深度特别深，我坐那个电梯下去 就挑高很高呗， 大概坐了得有几分钟才坐到那个站口、所以呢一路上你就想探下去多深，而且上面全都像宫殿一样大穹顶，上面画着特别漂亮的油画 壁画， 非常好。但是它那个线路啊，一是这个俄语跟英语字母完全没有关系，咱们看不懂， 对， 二是呢咱们通常习惯的就是左手边一条线就是往一个方向，右手边是往另一个方向，这统一是一条线，如果你坐下一条线可能去别的地方，但结果它所有的线都在一个 站，特别容易晕，就对 了，对，我就根本站在那儿。我妈后来过了回到北京之后才跟我说，说咱们刚开始去俄罗斯的时候，你下了飞机坐的第一趟地铁站，你一个人拿着行李就站在中间那个站牌上站了10分钟没动地儿，我跟你小姨当时心都凉了。 以为感觉完了，这回跟闺女出来估计是要被卖了。 对，但是他们还不敢说，怕给我形成压力，但其实我真的心都凉了，我这么根本不知道往哪儿坐。 就其实像你这种出门比较多的人也都晕了。但这次其实看到的好消息是，因为他提供支付宝的这个购票服务呢，首期是在去年新建的莫斯科中央环线上，所以一是新建的， 对， 然后对于最近几年中国游客去莫斯科旅行数据上涨是很快的，所以他们会考虑到中国游客的这样的一些困扰。而且你用支付宝购票方便在于它的窗口都有中文提示 啊， 收费口还装有专门的 PinPad 的设备，就是可以生成并且打印那个支付的二维码，你只要打开你的支付宝的 app 然后扫描那个二维码直接支付就可以买上票。 哇，这么棒。哎，其实提到这个呢，大家可能会担心我这个手机出国之后这网能不能用，现在好多像移动公司都会有一天可能才很便宜， 很划算， 就是上不封顶，可能就可以一天10块钱或多少钱，在其他的国家，当然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收费政策，但现在都不是很贵了，这种天价网络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对，就是俄罗斯方面莫斯科最新的消息，如果11你要去到那里的话，可以试一下支付宝来购买地铁票。接下来看到的是算是一则趣闻吧，来自英国。英国这个国家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出趣闻最多的一个国家。 哎，你应该有感触啊，这个除了炸鱼和薯条， 我很爱这个国家，但是他们的人确实平时看上去非常的正襟危坐，但是其实他们私底下是很诡异的一个国家的人。 就是性格差异特别大，是不是？ 对对对对，然后一件很小的事情他们可以玩得很嗨。我们看到的是英国最油腻的早餐，据说有人挑战，但是没有人能够挑战完成去把它吃完，到底有多油腻、 啊、我就喜欢油腻啊。 你看看能不能尝试一下啊、英国西米德兰兹一家咖啡馆最近推出了终极早餐盒，由于内容多分量足，要用披萨盒，那9寸12寸披萨盒来装。 我的天 哪，其中都有什么东西呢？含有210克脂肪， 嚯， 不是毫克，是克哦，热量高达4275卡，比一名成年女性的每天热量摄入推荐量高出1倍还多。 我天哪， 也就是说你吃完这顿早餐可能你会变成2个秒山。 他们这个身材还敢这么吃啊。 看一看里面有多少东西啊，这个早餐盒的内容呢多达39样，包括6根香肠、6片培根、6片厚吐司、4块血肠、4份煎蛋、4份薯饼、3片炸面包，还有装在小碗里的2份蘑菇、2份豆子，还有2份番茄丁。 哇，这听上去其实还挺营养搭配的。 营养什么呀？六片什么六根香肠，六根这不是六片培根的，太多了。 哎，他们怎么那么喜欢双数？怎么都是六片六片的？ 可能是希望让人 share 了吧，不太懂哎。总之呢，这家名为凯特的小屋和茶室的咖啡馆，为了方便客人去用餐，还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哇，真的是。钱还挺贵的。 对对对，这因为东西多嘛，这样一份终极早餐售价大概是15英镑，折合人民币130。 我 其实在英国不算贵的早餐，但是它确实是性价比很高，可能适合全家老小，可能祖孙三代一起来吃。 这我吃完了一天都不用吃别的饭了。 真的，你一个人绝对吃不了这么多东西。 很难讲， 看你状态。如果今天对面坐了一个很帅的意大利帅哥的话，可能就可以吃得下。 我其实想说，昨天朋友圈我还发了一个，我现在点外卖，你知道吗？就经常点的这几家，全部给我额外的赠品，因为我每一家都点的特别多。对，尤其有一家甜品店，我这个月点了11次，从昨天开始，每天多送我一个班级。 我的天哪，就是点外卖点到就是对方已经知道啊，又是这个人下单，好吧，看他吃那么多，我再给他多送一点东西吧，也是很极致。好了，你是麻辣烫，我们今天关于旅行的资讯先说到这里，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正题，在百分百 party 奇妙的旅行趴当中，要来好好说一说我们两位在旅行当中分别遇到过什么样的奇遇记。我会更感兴趣苗山是怎么去邂逅各国帅哥。 太好了，终于盼到一个有视频的节目。 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啊，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的微博账号，然后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奇妙的旅行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在其实女神百分百每周二的旅行环节当中，不会说传统的去说一条线路啊，说一个玩法或者怎么样，我们通常会去分享旅途中的一些小细节。比如我们以前做过说啊，你在旅途当中当时觉得哇，我必须要把它买回家，但是买回家以后又完全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 一般旅行中买的不都这个性质吗？ 但是像机场免税店买的化妆品还是很有用的啦。 很难说哦， 就是景点买的一些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让人吐槽， 这肯定的。 但是我们今天说这个旅行当中的奇遇，可能你当时或尴尬或开心或怎样，什么情绪五味杂陈都会有，但是在你之后再回忆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你这段旅行当中的一个亮点。 当然了，这个是我勾着一直继续旅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帅哥。 就是奇遇。 所以我们根据照片来哈，我这边收集到了苗山在不同时期去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照片。 好，我也跟着回忆。 这个照片里面很少出现他自己，他拍的可能都是故事主人公的对方。 哎，有一个是我的。 有有有有你的。那这样从你的开始好不好？ 行，好好好， 这张 最萌身高差。 因为和他合影的这位所谓帅哥，因为他们俩都戴了墨镜，我看不出就是脸的样子哈，个子一定是很高，因为苗山站直了，这个帅哥搭着他的肩，然后差不多是一个90度的弯腰， 90度，真的， 而且就这样90度了，他的头还比苗山高出一截来， 我真的站直了。 这个应该是在东南亚，柬埔寨。 柬埔寨， 你看我眼睛很毒辣、哎。 柬埔寨，这个吴哥窟，这是吴哥窟女王宫的门口。然后为什么会有一张照片呢？是前两年我有一次自己去越南和柬埔寨旅游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穷游嘛，所以提前在网上就是订了突突车呀，订了酒店，然后到了那儿，买了一个3日票，然后每天就是跟着突突车的司机，又雇了一个华侨的导游，然后他帮我介绍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和建筑特色。 那这位先生是？ 但是你知道那个突突车是4人车 啊， 我坐稍微有点亏，对吧？ 啊，不对，你一个人坐了一个4人车。 对，我租的那个车4人有点亏。后来呢，在越南，第一个奇遇没有照片，但是顺便讲一下，在越南玩的时候，在那儿碰到了一个同学，就好多年见同学，多少年没见了，在胡志明的街头遇见了。然后呢，他也一个人。 你就说苗山这个体质吧，他就是朝气体质。 对，后来我说，哎，我说你一直在越南玩吗？他说啊、哦。我说你想不想去柬埔寨？我后一站是去柬埔寨的。他说行啊，我没想好后面去哪儿，我就把这个女孩直接勾走了， 说走就走了。 结果呢，去柬埔寨的时候，等于我们俩搭伴儿，这个行程在柬埔寨是我们俩一起，所以这个四人车我们俩占了一半，然后这个车上还有2个位子呢。当时我们就想，哎，有点亏呀，早知道跟人拼车就好了。那谁也不认识，怎么拼呢？结果去那儿玩的第一天，那个 导游带我们去了一个景点，讲了讲，然后我们觉得特别热，好吃一个椰子吧。在路边吃椰子的时候，旁边有两个荷兰帅哥也在那吃椰子。我当时就问他们，我老觉得我的那个导游吧和出租车司机看上去特别猥琐，我觉得他们都要我钱了，你知道吗？所以在吃椰子的间隙，他们那个正好两个外国帅哥坐我旁边，我就问了他们，我说哎，我说我想问一下你 看了看行情， 对，我说你们是哪人啊？他说荷兰的。我说你们两个人啊？他说对，我们两个一起来旅游。我说你们租车了吗？他租了，你看那个司机那个车就是我们的。我说你一天多少钱啊？他说我一天多少钱。他说你呢？我也想知道。我说我租了三天，因为我票是三天的，加上导游一共120美元。他说哟，我也算不过来，好像我们更贵。我说那你把你车退了吧，你拼我们车好了。然后他们俩想了想说行啊， 这买卖是划算的。 对，然后他们俩就把他们的车退了，然后他们俩直接就跟我们一起坐我们的车，这样等于这几天我们就一起 share 了那个车。 所以对于这样最萌身高差又高又帅又白的荷兰帅哥留微信了吗？ 没有，当时他们没有微信，但是他们用 WhatsApp。 没有推荐给他说 We Chinese use WeChat perfect。 对，但是我们真的一起玩了三天，后来他们又去了印度，直到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还邮件往来一下，就聊聊最近。 对，他们对于邮件就是有一个莫名的喜好。 对 对, 对，他们其实在那两天玩的挺开心的，所以就是在那儿偶遇他们，他是两个人其中一个，另一个男孩是不太爱照相的，所以呢我看到这张照片现在想到的就是我们一起曾经在柬埔寨拼过车、这也算是个奇遇。 他又帮你分担了旅途的这个旅费，同时还让你饱了眼福。 对，然后又带来了好心情啊。 因为你邂逅荷兰帅哥这段经历，我们的视频直播增加了很多关注我们的朋友。 哦，真的 感谢小公举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李诗福还有南唐孟娜等等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账号。各位除了在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以外，也可以点击关注，这样可以就是随时获得我们的推送嘛。然后呢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这几位朋友真有品位。 这是第一段邂逅荷兰帅哥的是不是？ 好， 然后接下来我要问这个。 好， 因为看上去很豪爽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我好喜欢， 就是你知道，就是虽然主人公照片的主人公这个大姐，这个外国大姐哈，白人，她身材并没有那么的完美，但是我总是觉得这样的人很快乐，就是照片从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收获到快乐的讯息和细胞。 而且这张照片我其实是随便拿相机抓拍的，但是她特别有特色的那个点就是她的身材和那两个日本人的身材 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鲜明的对比， 感觉日本人没有吃饱，但是这一位大姐她这个衣食无忧啊。 对，其实这个照片是拍在越南的芽庄，就是我刚才那趟旅行第一站去了越南，紧接着去了柬埔寨嘛。这是在因为芽庄我之前是完全其实在计划里是没想去的，在胡志明逗留了三天之后，不是在那儿遭遇了有我的以前老同学嘛，然后当时我们在胡志明住了几天，就跟当地人聊说你们周围有什么好玩的，他们说你们可以坐上我们全国大巴。我说 全国大巴， 对， 这是什么东 西？我说难道不是去坐个火车吗？他们说我们这儿火车铁路不太发达，大巴比火车还快。你看，你要是坐大巴吧，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它有一个整个穿起来的全国线。然后你买了这个通票的好处呢，就是比如你到一个城市，你就可以下车，然后你可以这地儿玩完，你可以再上车接着坐，因为你有这条线的票。比如说我买了四站的票，那这个是不限时的，所以特别好。我当时就买了去芽庄的票，但是。其实就是当地一个人推荐说芽庄那个海滩非常美，然后去的游客也很少，尤其中国游客知道的就特别少，所以我当时就临时决定我们两个人去。然后那个大巴还特别好，双层的卧铺，而且一上车就给你塑料袋把鞋装起来，人是那司机说了我们这是无菌的啊，就很干净。然后到了芽庄果然沙滩就是那个沙滩就水沙池白，非常干净。 对，因为在越南芽庄岘港这两个海港城。 然后到了芽庄果然沙滩就是那个沙滩就水沙池白，非常干净。 对，因为在越南芽庄岘港这两个海港城市都是很有名嘛。 对，而且那个游客非常的少。然后当时我们到了那儿之后 是哪一年的时候去？ 11年的时候， 那人还不算多。 对，然后11年我当时随便找了个酒店入住，跟老板娘一聊，老板娘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 tour， 就是一天的 one day tour， 你可以参加不同的游船。我在网上就看了攻略，叫妈妈林的一个公司就特别好，而且全都是欧洲人。我说好，那我报这个，我就当时报了。你知道我记特清楚，一天本来是8美元，我砍价砍到6美元， 还能砍价，而且也就这点钱你还跟人砍价，你真的、 习惯性吧。你知道6美元含什么吗？下一张照片就能看到6美元里是含早上起来人家开着车来。 哪张照片是可以？哦，这张我看到了。 对，你看 是不是船上的船舱？ 这就是船上， 这是我下一个 几个 人 share 这些餐？ 大概十个人， 这也够啊。 对，而且呢是早上起来，那个大巴车到你的酒店门口接上你，然后带你去码头，然后大家都上了码头，上了船之后，有人就开始做饭，你们就开始玩。这个 还是现做的。 对，这个票里头含接送酒店的费用，含中午一顿正餐，含下午一顿海鲜水果餐，含大家带大家去四个岛的游历，还有其中一个浮潜，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是$6。 好的，你看你说到吃的，我是一只可爱的大大鸭的进入到我们直播间来看吃的。这个船餐真的很丰富，现做的哦。然后数一下盘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那边还有三道菜，一共 二十个菜，二十个盘子， 海鲜， 大概十个人。 而且这两张照片一起说好了，这两张照片都是发生在一个船上的。 嗯， 这张照片我先说一下，刚才这个菜我为什么要拍？我在上船之前在网上查攻略，大家说，因为越南人也是用筷子的嘛，所以上了菜之后。网上的人攻略就是说，大家最好坐在船舷的地方，因为中间的椅子就会变成桌子，临时放上菜， 对， 这样离着菜近。我就按照大家的攻略坐在这个位置， 长桌晚宴一样。 对，第二个攻略就是大家一定要坐在中间的位置，方便大家夹菜。但是我一上船我就乐了，我根本坐在哪儿我都能吃饱，因为发的是筷子，这些人都不会用，所以我要照这个菜。就最后我已经吃饱了，他们基本就没怎么夹上来。 那你还是没有跟我讲这大姐的故事啊？ 你听完说那个吗？吃饱了之后有一中间对面那个外国人就跟我说，你吃饱了吗？如果你不介意，我能不能下手抓？结果我吃饱了之后他们才开始吃的 啊， 所以全船只有我吃饱了。 天哪，你太过分了。 酒足饭饱之后就来到这张照片。中午的时候船长为了活跃气氛，然后就在把船停在一个码头，让所有人在那唱歌。然后呢，船长就说，为了表示我的感恩之情，因为有这么全世界这么多游客来坐我的船参加这个 day tour， 所以我要给你们每人唱首歌。然后他看了看你，就说你从哪儿来？我说我是中国的。他就开始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哇哦！ 对，然后比如问刚才那个日本游客说你是哪人，日本人，他就开始唱樱花那首歌。然后呢，刚才这个胖姐姐她是美国人，然后就开始唱属于他们国家的歌曲。所以船长简直每个国家语言都会一首歌， 涉猎很广泛。哎，船长现在这年头当船长还得是不是能文能武，什么都会才行。 对，然后呢，刚才这个照片就是我抓拍的，唱美国国歌的时候，这个美国姐姐一激动就上来跟她一起唱。 啊，有意思。我们的女神旅行奇遇苗山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自己在柬埔寨以及在越南的两段奇遇哈。稍后我们在音乐和广告资讯之后呢，我要也来分享一下我的奇遇，好不好？ 好嘞， 也是很精彩，真的是。 这句话得我说也是很精彩， 我自己首先觉得很精彩，我才会愿意分享给大家嘛。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活力982，可以通过音频的方式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 Fresh Radio 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们在聊旅行奇遇记，当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982魔力工厂。稍后回来。 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 去向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4:32，欢迎各位继续来到 FM98AM927 Fresh Radio 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女神袁一。 大家好，我是苗珊。 对，苗珊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齐豫。 对，她真的很擅长在旅行当中遇到我说她是着急体质吗？ 真的，我要想听下半段你的着急。 我其实没有那么着急，只不过就是正好就是误打误撞的遇到了一些挺奇怪的事情、但其实不是每趟旅行里面都会有奇怪的事情。你刚才讲了你邂逅帅哥，然后包括 主要是为了拼车， 主要是为了见帅哥、我太了解你了，你不要不要否认了。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当然你有任何的问题啊，包括你在旅行当中，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目的地，因为我们都自己亲历经过经历过嘛，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想去的打算，有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话，也可以在视频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哈。我接下来请大家看几张照片。这张其实目的地是在 LA 的那个Universal Studio 环球影城，然后我在他们的后台留了一个言，我说 It's awesome， 然后写下了我和我先生的名字，时间是在2015年的10月2号。 天哪！ 然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其实我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哭得稀里哗啦，就是完全控制不住我自己。 为什么呀？ 其实那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去环球影城，其实是很多人去 LA 一个必经的之战嘛，必须要去打卡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买了 VIP 的通票，就是所谓的可以不用排队，其实买通票的那些人也挺多，但是你可以作为第一波的人进到各个场地里面去嘛。然后有一个主题的馆，它是专门做电影特效的，介绍给你动画片呢、包括一些拍片当中的特效是怎么来形成的。于是我们因为 VIP 通道呢，我们就先进去了。场馆很大，就像一个剧场一样，有舞台，好多层台阶。我和我先生坐在第一排，然后他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的马上要开始那一场表演，然后他们就看到了我们两个，因为是亚洲面孔，他们就跑过来问我们说你们是哪里人。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说那你们两个愿不愿意参与到我们一会儿的表演当中。我们说还好，我们就是那种自来嗨那种性格。我们就被带到了后台，然后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就给我换上了白大褂。对，就是这张照片里面。 这还是一个那个道具。 对， 道具服装， 他就让我参与到演员的表演当中、我就被换上了这个衣服。然后呢我先生呢就被换上了这个衣服。 我看看 啊，宇航员。 我天哪， 他很激动，因为你知道男生都会有一个就是宇航员的梦想嘛，还戴了一个大头罩，就像模像样的。 他是在扮演杨利伟吗？ 也许吧，可能他们很崇拜。对，然后接下来我先上场，我先被他们推上场，去体验，就是 一些特效是那个刀切在你的手上，怎么能够不伤害你，然后并做出很逼真的那个虚拟的感觉。 可是你知道即将要演什么吗？ 我不知道，一切都是你就是赶鸭子上架，你知道吗？ 你这是史上最萌助演是吧？ 真的，他们在我的手上试那个刀，其实那个刀是那种橡皮软刀，就完全你的手不会有任何疼痛感，但是那个刀里面会挤出那种番茄汁那种混合物，总之从镜头上看就是超逼真，你的手被切断了，然后流了很多血。 我天哪， 这是第一趴。然后接下来呢，演完之后呢，他就让我在舞台的侧面让我去操控一个摇杆，说一会儿你的先生会被吊到空中，吊威亚，然后呢你就会动这个推杆控制他往前往后往左往右，他教我了，像模像样的教我，我说好啊，那还蛮好玩的。但是因为我先生有恐高我当时就担心，我心里打鼓说妈呀，我一会儿一定要悠着点，因为一旦弄快了他会可能受不了， 这是亲的。 对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有穿着宇航员衣服的我的先生被推上场了，我就开始控制把他伸上去，然后开始动动着动着，突然他们两个工作人员跑上来说，妈呀，这个机器坏了，控制不住失灵了，因为我看到我的先生在天上来回的翻跟头，就是那种真的就是失控了的状态，就他的头往下栽，即将要落入地上，然后后来又突然升起来，就各种到处在满天飞，我像完蛋了，他一定在里面吓死了， 而且 又喊不出来， 而且还是你控制的， 对，还是我控制，可是那机器坏了，我真的控制不了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那个主持人在那儿抱着那个人，需要把他整个都狠针，我当时都吓哭了，你知道吗？最后终于他们把他解救了下来，解救到陆地上，我就赶紧跑过去抱我先生，可是他摘下头套那一瞬间根本不是他。 啊，那是个演员， 是个演员。 然后他们玩了你，是不是？ 他们玩了我和我先生。然后后来我先生被从幕布后面安然无恙的推上来了。 所以他， 我当时一受到的惊吓，就是我吓到，就是哭到不能自已。 你知道吗？在你们俩里，你是女主演，他是一个一直都没登场的演员， 哭到了没有登场。然后我就问我先生说怎么回事，他说在他即将要出场的时候被一个人拉到了后面去，结果推了另外一个人上场，所以刚才那所有的情景他都在后台看到了，但他也没有办法去告诉我这其实是不是他，可是我从头到尾都以为是他，就吓死吓哭了。 哦，我刚开始还以为由于你们是中国人，所以他可能会想让他扮演杨立伟，但其实现在看来不是，他要找一对情侣上。 对对对对， 我 然后就是他们整个演员的配合就是天衣无缝，就让我觉得真的是机器化了，真的是因为我的操控，我的先生都快吓死了。 这真是 LA 啊， 就觉得每一个演员都很投入，这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段情。 我你觉得这个表演特别符合这个环球影城这种气质。 对， 你在那真的，这才真正是一个奇遇。其实 对，就是你去到这种游乐场，不是说去做什么旋转木马，也不是说去做多刺激的什么过山车，可能每一个环节你是很开心的融入其中的，包括它里面有一个水上世界，水世界它的演出开始之前会有长达将近半个小时的热场，就是各路演员他用水枪来滋你，如果你欢呼声不够强，他会先预演一下 Hooray，如果你不够开心的话，他就会拿水枪滋你，滋到你大声的说胡瑞为止。 哦，你知道，我就突然觉得这种体验真的是走心的体验， 对， 对吧？ 每一个演员都很投入。 环球影城其实它阐述就是电影表演艺术。 对。 那电影和电视剧这些表演是什么呢？就他们虽然是在演戏，但他们是在走心的演绎， 对， 所以让你体验的也是走心的表演。 他不会说这只是我的工作，我今天已经第 N 场了，我其实好吧，演完我就可以下班领钱走人了，我可以领盒饭加个鸡腿之类的，但没有，他们其实都很同意。 哎呀，就是不同的人参与到这个体验反应不一样，这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像我们这对 CP 在这个场景当中经历过的事情，相信每天都在上演。 对， 对，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早点进这个场。 哎，我也好想去， 邀请。这是我个人的一段奇遇。接下来苗山这边其实还有很多照片， 你好听，感觉我有点弱。 没有，你的不弱，你的不弱。我一会儿还有一个就是心惊胆战的一个奇遇。 我天哪，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说一下。 哇，你这来砸场子的。 来说说你的。这张照片里面有一对是父子吗？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这个是叔叔和侄子 ，nephew。 nephew。这个是 Niccolo。 为什么你要给他们拍照？ 这个是一个朋友的家，我的朋友是这个小孩的舅舅。这个是他小孩的叔叔。所以呢，我们中心就是这个小朋友，他当时5岁，是一个意大利的小男孩 Niccolo。 然后正好有一年圣诞节，我就是第一次圣诞节在欧洲自己去旅行的时候，以为会像我们一样有庙会，结果人家是一个家庭聚日。 圣诞节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春节， 对，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想说春节咱们有庙会，他们怎么可以没有？ 对，什么都没有，路上空无一人，大年二三就基本上一个人都没有了。我当时就问我们酒店的前台经理，我说请问为什么今天23号没有人了？没有盛装游行吗？ 其实应该24号平安夜，25号圣诞节，就西方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对，但是23号就已经没人了，我就可想而知。 那不是准备啊， 我就可想而知明天后天就更没有人了。然后那个经理就一脸诧异的看着我，告诉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 就是应该这样，这是圣诞节，你以为是狂欢节吗？ 对、 我说那我怎么办？他说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后来我说那我一个人来旅游什么都没有，他说那你就自己在酒店待着吧，实在没地儿去，那我可怜你，你可以来我家吃个圣诞晚餐，但是晚上你一定要回来到酒店住，我们家没有你的地儿。我就觉得、好惨。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翻手机看看认识什么人，突然翻到了一个在北京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个意大利人，但我跟他其实并不熟。 等一下，就像这样能够翻手机翻出在意大利能够有朋友的人，可能也我身边也只有苗山，一般人都实现不了这样的事情。 我当时真的跟这人不熟，见过两次，但是他有之前说过，说如果你来意大利记得找我玩，但是这纯属客气客气。 对呀、就是客套话、 对，但是那天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你迫不得已当真了。 对，然后我就翻了找到他的电话，我就想好给他打一个，我就说哎，接通了，他叫 Elvis。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因为他在中国工作10年了，也其实是个叔叔辈的人、我就管他叫阿总，你知道，开玩笑、我说哎阿总，他说啊珊珊，我是那个圣诞快乐当啊，圣诞节快乐，听说你在旅行玩得好吗？他说你今天在哪儿？我说我在佛罗伦萨。他啊那个地方很美，有机会来威尼斯的话可以来我家哦。我说好，2个小时之后请你在火车站等我。 对方当时一定是感觉像吃了一只苍蝇，我是咽还是吐出来的。 然后那个人当时就你说什么，我中文不太好。我说请，我已经查好了火车时刻表，15分钟之后有一趟车，请你2个小时之后在火车站等我。他说你说真的还是假的？我说啊真的呀。他说哦，你真来的话请你不要在威尼斯下，因为我家其实并不在威尼斯，我家在威尼斯旁边的小镇叫 Maston。 我觉得这位朋友叫阿总的他的涵养真的很高， 对，很有涵养。后来2个小时之后我就出现在火车站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表情要哭了。 他还真来了。 对的，他觉得既然你都已经出发了，而且你就一个人，那我收留你好了。 好吧， 他说嗯，我说这2个小时你都做了什么？他说我先跟我妈认真谈了谈。 有一个陌生女子，就是对您来说的陌生女子来到咱们家过圣诞节， 而且其实他想说对我自己来说也不是很熟悉。然后我就在他们家真的蹭过了一个周，就整个一周的时间都在他家。但因为有人说中国欧洲有个中国叫意大利，意大利的人和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性格有点像， 而且他们饮食其实很多也可以找到中国的感觉。 对，就风格各方面意大利人跟我们其实都很像。 所以那个圣诞节你跟他们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圣诞。 对，由于这个朋友长得不是特别好看你知道吗？ 我觉得很棒，就这种大叔范儿。 不不，他是这个孩子的孩子的叔叔。 对对对，你的朋友是他的舅舅。 因为他长得不好，我都没拍他。就是人家收留我半天。 你真的对你的朋友很不好。 对，所以这个小孩就是他的外甥。因为我拍他的原因是他外甥非常可爱， 很可爱，一头金色的卷发。 对， 然后就是那种白人小孩那种很可爱憨憨的感觉。 对，因为我拿起相机 洋娃娃。 对，我拿起相机的时候他就看要拍他了，所以他立刻指了指他的脸， 摆了个 pose。 对，当时他的叔叔也在他们家做客，所以我就拍下他们俩。这个他们俩的这个动作基本上就是10秒钟成型的，就所以没有任何的摆拍，没有什么，就一看要拍照就很随机拍出来。 所以当你选错了时机去到一个异国他乡的时候，也可以尝试像苗山这样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对，但其实这个照片背后有一个非常感人的瞬间，就是他们全家人尽管我之前没有做打招呼， 没有通知， 其实去有一点不礼貌，但他们全家人对我的反馈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因为在这个期间他们会担心我在异国他乡会想家，因为圣诞节是一个全家人聚会的日子，他们会觉得意大利人又说意大利语，你又听不懂意大利语，只能用英语，你会很难融入。再加上你又不在家里，会看到我们一家人相处，你会不会想父母？有一天晚上，大概是他们大年初三的样子，他们全家人啊，7、8口人，有一天就特别认真的说：“珊珊，你介不介意我们把你的眼睛蒙上？”我说：“干嘛？”他说：“我们想给你一个惊喜。” 天哪！ 我说：“啊，我说今天又不是我生日。”他说：“真的，我们全家人给你一个礼物。”然后就把我眼睛蒙上，他们就开始带我坐上车，就开车出去了。我有一刹那真的有点腹黑，我想是不是把我卖了。 我有点担心。大概开了十多分钟到另外一个小镇了， 嗯， 他们就有一个他们家的一个家庭成员把我从车上扶下来，然后就说，嗯，你跟着我走好了，你放心，嗯，平地什么都没有， 嗯， 大概走了几步是一个门，他让我自己推开，然后说你现在可以把眼就是布拿下来， 嗯， 然后我摘下来那一刹那他们全家人就噔噔噔噔，我一看是一个酒吧，酒吧里面的吧台后面站着一个中国人，原来这家酒吧是个中国老板， 他们还专门帮你找了这样一个有家乡元素的朋友， 是一个浙江人在那儿开酒吧，嗯，然后呢我去了之后那个人就说我从中国带了一瓶竹叶青，是中国酒， 妈呀， 然后他们全家人就特别激动的说看到了你的老乡，你是不是很激动，那你知道吗，我 其实也还好， 对， 你更激动的是他们来帮你设计这样一个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怎么说呢，他们已经觉得我已经在绞尽脑汁儿，可能他们全家人开会说哎，我知道有个地儿是个中国人开的，要不要 头脑风暴了一晚上才想出这么一个妙招， 嗯，就说内容方面没有那么的惊奇， 明白， 但是这个行为让我觉得他们真的花了时间和心思， 对对对，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在对待你， 对，我其实的当时感情很复杂，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邀请他们来中国了吗， 后来他我那个朋友的妈妈来了中国， 嗯， 我们还一起吃了饭， 嗯， 我还帮他买了假包 秀水逛了一圈， 对对对，没有标的假包，只是样子很像，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很简单， 嗯， 真诚，然后朴实， 对，对于远方来的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其实那种信任感会更加容易建立一些， 嗯，所以就经过在他们家度过这一周，我会觉得永远记得他们就像我在意大利的亲人一样，以至于现在这个朋友每年圣诞节回家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去玩具店买几个小礼物送给他的侄子和外甥和外甥女儿，然后我就说你回去带给他们，因为那个孩子现在已经十岁了 啊，照片上面可能也就是 五岁 的样子， 但是我那个朋友每年回北京他都会说尼克罗现在还问说珊珊现在怎么样，因为他， 啊， 不记得别的，但他记得我名字，他觉得珊珊好念，但他，就是， 你们可以微信随时 FaceTime 一下， 但是我相信就是那个时候他可能小并没有记得那么多，但是他们不经意的一件事情在我心里其实留下特别重的痕迹， 好棒啊，嗯，很感人， 嗯， 这时刻在下午的4:47的时候就整个直播间我感觉就是浓浓的暖意， 对，好暖， 所以旅行它的魅力就在于说你不知道前方有什么样的事情等待着你，有惊喜有惊吓，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你经历过的，都是很宝贵的财富， 嗯嗯， 所以接下来说完暖心暖意的事情以后好了，说我的惊险刺激， 好好来一个 啊，依然是在美国， 哦， 嗯，应该是在 Houston，应该是在休斯顿， 你这个签证真没浪费 对，在休斯顿，然后我们自驾，就是其实一切的手续都是合法的，包括租车呀，包括这个驾驶证啊，巴拉巴拉都是经过就是严格的程序来审批的，然后呢在有一天晚上，我们其实住在休斯顿的市中心，那个四季肯定是很市中心了嘛，但是那天晚上其实时间我们到美国的时候已经挺晚，大概9:00，我们办完入住以后呢就说有点饿，出去吃点东西吧，然后就开车，就是美国你知道就是休斯顿除了主街以外其实楼和楼之间也是一些小道嘛，然后它有很多的路牌，就是基本上你在美国自驾的时候路牌的辨识度还是比较高，因为英文你基本上可以看懂，但是在经过一个小的路口的时候前面有人行道，然后呢当时其实那个人行道是红灯，我们车通的这个道是绿灯，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在路边有一个牌子叫做 stop， 他 那个 stop 的意思跟普通的 stop 不一样，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红灯还是绿灯你一定要先停下来哪怕是一秒钟然后再继续前行，而不能说看到这个绿灯直接你就通过，但是按照咱们的道路的交通习惯就是如果是绿灯呢然后且没有人的话那你就过了，然后我们当时就过去了，可能车速也不是很快，可能40-60迈吧，也就是这样了，就当我们正在往前开的时候听到了后面警车响，大晚上呢就是嘀嘟嘀嘟那种很吓人，因为周边其实挺黑了，因为很晚了嘛，就是然后车里面发出那个警告声，就 Pull the car over 是吗， 对对对对， 真的 很吓人，我们一开始我俩面面相觑说是在叫咱们吗，但是周围没有别的车只有我们跟那辆警车，我们就靠边停下来了，停下来了以后他们在车里面就喊我们下车，因为美国他们是有就是枪支的 枪， 对，配枪的，所以警察他们会让你先下车以证明就是两个手举在头上证明你身上没有就是武器之类的，但是我们不懂我们不敢下，于是我们在车里等着，习惯是警察会上来敲你的窗门，出示驾驶证，就这种习惯我们俩就在车里 然后等着他们来找我们，他们也不下来。哎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是咱们吗？ 僵持住了， 僵持住了。我说那咱们走吧。正当我老公准备踩油门的时候，后面又已经快拔枪了，你知道吗？就意思我们要逃逸，我们就赶紧停下来，然后我们俩下车了。对方是两个，一个白人女警和一个黑人女警，非常凶悍，你知道警察吗？ 嗯， 五大三粗的， 就是吃那个终极早餐盒的那种。 就跑过来几乎要把我们压在车上，就很凶悍，就意思是出示你们的什么各种证件，然后护照巴拉巴拉全部拿出来了。然后我们说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啊。然后他们说你们没有枪为什么不下车，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要下车啊。他说你们就应该先下车啊，而且你知道你们犯做错了什么事吗，我们说不知道啊，我们没有超速啊。说你们刚刚有个牌子叫 stop， 你们为什么不停下来 啊？他们就盯着你们啊？难道、 哦、他们其实就在路边执勤， 他们就专门盯那个牌儿的，是 吧？他们可能就是专门盯那个牌，也没有。 哎，我只想说，通过这条路的人真的不多，好像。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事，后来解释清了误会以后，他们就反复的告诉我们说，以后遇到这样的牌子，不管在哪里，一定要先停下来。让你 stop， 你就要 stop。stop 之后，然后再开。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我在想说，不见不散，真的好真实那个电影。那个里面，葛优后来去申请的这个工作，就是让市民和警察之间有一个桥梁，通过他学中文这件事情有多么的必要。 不，我觉得就是语言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就是在习俗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差异。 嗯、 比如说，对于道路的指示标，就咱们在国内的交通法规上面可能还没有细枝末梢的这么严格，以及就是当你被警察叫停的时候，就是你要先下车以证明你没有存在危险性，你身上没有携带任何枪支，你是可以被搜查或者怎样的，因为咱们也没有做什么太就是没有什么违反原则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当你如果在异乡他国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不要害怕，因为你的所有一切手续都是合法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手续一定要合法。 对， 我相信这件事情如果不是手续合法，会罪加一等。 我能有什么手续不合法？比如说 有很多人出国的时候的驾照都不去公证、 哦、 他们就认为没有人查、 嗯、 无论是欧洲和美国，如果你不犯事儿，可能确实没有人查，但这是个自觉的行为。 对对对对， 你像一旦你的手续是不合法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入狱的。 对， 甚至你的签证可能以后不让你来都有。 正好说到这个国情会有一些差异哈，我们就进入到我的秘密花语，来说一说旅行当中必须要注意的一些差异化的事情。 嗯，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秘密花语，旅行当中除了会有奇遇，会有一些美好的或者惊吓，像我刚刚那惊吓的事情发生，但是如果你怎么去避免像我刚才惊吓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是你提前一定要做好功课。 对， 就像刚刚珊珊提示的，就是你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每一步，尤其是你使用到当地的这种自驾的方式的话， 嗯， 你一定要把你的驾照通过合法的程序去做公证， 千万不要觉得是因为人家规定的特别麻烦我们图省事儿，这是对自己负责、 嗯、 而且其实在这个行为习惯上，我们中国的很多年轻人跟这个欧美的年轻人比起来，我们守规矩程度不够好， 他们真的会很较真儿。 对， 但是 守规矩， 较真儿其实这个事情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对自己有好处、 嗯、 一个就是如果你选择自驾，一是你要真的要客观评价自己的开车技术行不行、 嗯、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 嗯、 对道路的应急情况可不可以、 嗯、 包括手续是不是齐全，这是一定注意的。另外就是保险、 嗯、 保险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就觉得为了签证应付差事出一个保险，这个保险细则如果有问题，一旦你不舒服在境外的时候非常麻烦，我们不是当地公民会高额的医疗费用， 以及他们不见得有时间给你来看这个。 对，其实在人民币上可能只是差10块20块的差别，但是可能这10块20块在当地一旦你有任何问题就会是几千块几万块钱的差别、 嗯、 所以就是保险一定要不觉得它这个是额外的麻烦，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去做。 嗯哼，还有以及在你申报比如说订一些住宿的时候、嗯、一般有一些网站上会让你填你住几个人， 嗯， 包括小孩，咱们好像通常会觉得说，哎，几岁以下小孩他也不占单独一张床，我可以不用写。但这个事情你在跟对方尤其是当地的酒店做确认函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写进去。 嗯， 你可以把他的你年纪的情况标注清楚。 嗯， 因为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你写了两个大人没写小孩 啊，不让入住是吧？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官网上订的时候，你会看你带一个小孩两个人或三个人价钱可能一样。 对， 所以不要认为我就省， 会有差价。 对对对，你可能觉得为了省这个点儿、嗯，最后如果麻烦不让入住还不能退款，那不挺麻烦的？ 对对对对对。嗯， 总之呢，今天在旅行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奇遇记哈，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吧， 希望大家开心吧。 对，讲了一些，对，是有开心的， 我们俩挺开心的。 反正总之我说我那个惊吓的时候可能也会给让大家觉得很开心 开心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奇妙的旅行趴，稍后为你带来的是982活力榜，我是袁一， 我是苗山，感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 Forever, they say. So they